韩信卢绾列传第33。韩王信者，故韩襄王聂孙也，长8尺5寸，即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，燕齐赵魏皆以前王，为韩无有后，故立韩诸公子衡阳君成为韩王，欲以辅定韩故地。项梁败死定陶，成奔怀王。沛公引兵击阳城，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。得信，以为韩将，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。沛公立为汉王，韩信从入汉中，乃说汉王曰：项王望诸将近地，而王独远居此，此左迁也。士卒皆山东人，弃而忘归，即其封东相，可以争天下。汉王还定三秦，乃许信为韩王，先拜信为韩太尉，将兵掠韩地。项籍之封诸王皆救国，韩王成以不从无功，不遣救国，更以为列侯。即闻汉遣韩信掠韩地，乃令故项籍由吴时、吴令郑昌为韩王以拒汉。汉二年，韩信略定韩10余城，汉王至河南。韩信即击韩王昌阳城，昌降，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，常将韩兵从。三年，汉王出荥阳，韩王信、周苛等守荥阳，即楚败荥阳，信降楚，以而得王，复归汉。汉复立以为韩王，竟从击破项籍，天下定。五年春，遂与剖符为韩王，望颍川。明年春，上以韩信才武，所望北进巩洛，南破渊邺，东有淮阳，解天下静兵处，乃召喜韩王信望太原以北，备御湖，都晋阳。信上书曰：国被边，匈奴朔入，晋阳去塞远，请至马邑。上许之，信乃徙至马邑。秋，匈奴莫毒大为信，信朔时使胡求和解，汉发兵救之。一信朔见使有二心，使人责让信，信恐诛，因与匈奴约共攻汉，反以马邑降胡，击太原。七年冬，上自往击，破信军同堤，斩其将王喜。信王走匈奴，其将白土人曼丘臣、王黄等立赵苗裔赵立为王，复收信败散兵，而与信及莫毒谋攻汉。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，至晋阳，与汉兵战，汉大破之，追至于离石，复破之。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，汉令车骑击破匈奴，匈奴常败走。匈奴乘胜追北，闻莫毒居代谷，高皇帝居晋阳，使人视莫毒，环抱曰可击。上遂至平城，上出白灯，匈奴既围上，上乃使人后卫焉之，焉之乃说莫毒曰：今得汉地，犹不能居，且良主不相恶。 居七日，胡祭稍隐去。十天大雾，汉使人往来，胡不绝。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：“胡者全兵，请令强弩副粮使外相徐行出围。”入平城，汉救兵易到，胡祭遂解去，汉亦罢兵归。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。汉十年，信令王晃等税务陈豨。十一年春，故韩王信复与胡祭入居参合，拒汉。汉使柴将军击之，谓信书曰：“陛下宽仁，诸侯虽有叛亡而复归，折复故魏号不诛也，大王所知。今王以败亡走胡，非有大罪，即自归。”韩王信报曰：“陛下擢仆起驴相，难免称孤，此仆之性也。荥阳之事，仆不能死，求于相及，此一罪也。即寇攻马邑，仆不能坚守以成降之，此二罪也。今反魏寇将兵，与将军争一旦之命，此三罪也。夫冢里无一罪，身死亡，今仆有三罪于陛下，而欲求活于世，此伍子胥所以愤于吾也。今仆亡逆山谷间，旦暮岂待蛮夷？仆之思归，如伟人不忘己，盲者不忘事也，事不可耳。”遂战。柴将军屠参合，斩韩王信。信之入匈奴，与太子聚，即至颓当城，生子，因名曰颓当。韩太子亦生子，命曰婴。至孝文十四年，颓当及婴率其众降汉，汉封颓当为公高侯，婴为襄城侯。吴楚军时，公高侯公冠诸侯，传子至孙，孙无子失侯。婴孙以不敬失侯，颓当聂孙韩嫣贵姓，名父显于当世。其弟越再封，硕称将军，卒为暗道侯。子代遂于作法死。后遂于越孙曾拜为龙额侯，续越后。卢绾者，封人也，与高祖同礼。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，即生男，高祖卢绾同日生。礼中持羊酒贺两家。即高祖卢绾壮，具学书，又相爱也。礼中家两家亲相爱，生子同日，壮又相爱，附贺两家羊酒。高祖为布衣时，有力士避逆，卢绾常随出入上下。即高祖出启佩，卢绾以客从。入汉中为将军，常侍中。从东击项籍，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。衣被饮食赏赐，群臣莫敢忘。虽萧曹等，特以示见礼。至其亲姓，莫及卢绾。绾封为长安侯，长安故咸阳也。汉五年冬，以破项籍，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及临江王攻魏，破之。七月还，从击燕王臧荼， 臧荼降。高祖已定天下，诸侯非刘氏而望者七人，欲望卢绾为群臣绝望。吉鲁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，则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。群臣之上欲望卢绾，皆言曰：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望焉。诏许之。汉五年八月，乃立卢绾为燕王。诸侯王得幸，莫如燕王。汉十一年秋，陈豨反代地，高祖如邯郸击西兵，燕王绾亦击其东北。当世时，陈豨使王璜求救匈奴，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，延熙等军破，张胜至胡，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，见张胜曰：公所以重于燕者，以袭胡氏也，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诸侯朔反，兵连不绝也。今公为燕急欲灭西等，西等已尽，次意至燕，公等亦且为虏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合，事宽得长望燕，即有汉籍可以安国。张胜以为然，乃司令匈奴驻西等击燕。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，上书请卒张胜，胜还俱道所以为者，燕王悟，乃诈论他人，托胜家属，使得为匈奴见，而因使范齐之陈豨所，欲令九王联兵勿绝。汉十二年，东击秦部，西长将兵居待，汉使樊哙击斩西，其皮将降，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西所。高祖时使召卢绾，绾称病。上又使毕阳侯沈亦基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，因宴问左右，绾欲恐必逆，谓其姓臣曰：非刘氏而望，独我与长沙耳。往年春，汉族淮阴，夏诸彭越，皆吕后继，今上病，属任吕后。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诸异姓王者及大功臣，乃遂称病不行，其左右皆亡逆，与颇谢。辟阳侯闻之，归据报上，上亦怒。又得匈奴降者，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，为燕使。于是上曰：卢绾果反矣，使樊哙击燕。燕王绾西将其工人家属计数千居长城下，后四幸上病愈，自入谢。四月，高祖崩，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，匈奴以为东胡卢王，绾为蛮夷所侵夺，常思复归，居遂于此湖中。高后时，卢绾妻子王祥汉会高后病不能见，设燕邸，唯欲置酒见之，高后竟崩，不得见。卢绾妻亦病死。孝景中六年，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祥封为亚古侯。陈豨者，冤屈人也，不知使所以得从。及高祖七年冬， 韩王信反，入匈奴，上至平城环，乃封西为列侯，以赵相国将兼赵代边兵，边兵皆属焉。西常告归过赵，赵相周昌见西宾客随之者千余乘，邯郸官舍皆满，西所以待宾客不依交，皆出客下。西还之待，周昌乃求入见，见上据言西宾客盛甚，善兵于外数岁，恐有变。上乃令人复按西客居待者财物诸不法事，多连引西。西恐因令客通使王皇曼丘臣所，即高祖十年七月，太上皇崩，使人召西，西称病甚。九月，遂与王皇等反，自立为代王，劫掠赵代。上文乃设赵代立人为西所挂物劫掠者，皆赦之。上自往至邯郸，喜曰：“西不南据漳水，北守邯郸，知其无能为也。”赵相奏斩常山守魏曰：“常山25城，西反亡其20城。”上问曰：“守魏反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反。”上曰：“是力不足也。”赦之，复以为常山守卫。上问周昌曰：“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？”对曰：“有4人。”四人夜，上谩骂曰：“庶子能为将乎？”四人惭服，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。左右谏曰：“从入蜀汉伐楚，功未变形，今此何功而封？”上曰：“非若所知。”陈西反，邯郸以北皆西有，吾以与习争天下兵，未有智者。今独邯郸重兵耳，吾胡爱4000户封4人，不以为赵子弟。”皆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上曰：“陈豨将谁？”曰：“王皇、曼丘臣，皆故古人。”上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乃各以1000金购皇臣等。11年冬，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、王皇于曲逆下，破西将张春于聊城，斩首1000余。太尉伯入定太原代地。12月，上自击东原，东原不下，卒骂上。东原降，卒骂者斩之，不骂者擒之。更命东原为真定，王皇、曼丘臣其麾下受购赏之，皆升德。已故陈豨军遂败。上还至洛阳，上曰：“代居常山北，赵乃从山南有之，远。”乃立子恒为代王，都中都、代、燕门皆属代。高祖12年冬，樊哙军卒追斩西于灵丘。太史公曰：“韩信、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士，矫一时权变，以诈立成功。遭汉初定，故得列地，难免称孤。内见以强大，外以蛮末以为援，是以日书自危，事穷至困，足负匈奴，岂不哀哉？”陈豨，梁人，其少时朔称慕魏公子，即将军守边， 招致宾客而下士，名声过时。周昌疑之，思暇颇起，惧祸极深，邪人尽说，遂产无道。呜呼，悲夫！夫既知生熟成败于人也，深矣。